呢個財木受傷。點解劫財唔劫色啊？因為夫妻宮呢度身有暗合，呢個係一啲事都冇。身有會咗冇事，所以有事嗰邊又要講，冇事又要講，兩邊都要講。咁呢個例子咧係講咗第二樣嘢，講咗呢個印，當佢偏印嘅時候，唔係屋企啊，係做嘢嘅地方，係投資嘅地方。佢嗰啲咩嚟噶？引嚟噶，保引嚟噶。一大班人啊，身子去啊，變成你叫揾啲財去同你嘅印去，你賭即係賭人咯，明唔明？識咁樣去睇，變成比劫啊！佢一邊比劫財，有兩個可能，一係人哋問你借錢，一係你係賭，係借錢定賭啊？一係賭，唔係朋友嚟問你借，借咗唔還。如果朋友同你借錢唔還咧，那個一定係比肩比劫嚟噶，就嚟合你個財變咗唔係噶，嗰係借咗錢。但係依個咧係原局嘅財嚟噶，佢以為有錢嚟啊，所以一定係去贏家係投資正確啦，輸就係賭咗啦，明唔明啊？贏就投資正確，輸就係賭咗佢。咁佢今日嚟目的問乜嘢啊？都要講噶嘛。咩嚟噶？即係錢哦。佢話我今年真係想實行依一年嘅計劃，得唔得啊？一年可行，玩下好啦，唔好搏命。但今年真係有錢嚟，自有丑真係錢嚟嘅，解咗刑害，不過一樣刑害呢、這個，富仔哥呢個唔好理佢啦，佢做和尚啊，係嘛？唔好理佢啦，呢、這個我唔理佢，你問我有冇錢啫嘛。咁佢話我搞埋今年我出家噶啦。佢真係咁樣同我講啊，大佬。 你有心出家就唔會。 唔係喎。佢出家都要錢去陪再陪噶嘛，仲有啊，我炒咗之後咧，我有兩個女，我安排佢哋。係啊，真㗎，不過我同佢講過，我唔使咁緊張喎，你入咗去做和尚先揾多啲錢喎。我唔使咁緊張喎，你入咗去再揾多啲錢喎。咁你要知道個印係點樣去睇？呢啲比肩比劫係錢啊，點樣諗法？咁日後先至再去講講咩啊？官煞講比肩比劫，講財嘅單獨性嘅運用。但係單獨性運用咧，你係唔識噶嘛？你將單獨性再變成一個複合性嘅運用，咁你先知道。當你單獨性嘅運用咧，你要知道起。肉神入面的悲欢离合入面的运作在人性度，你先至可以套入嚟。如果唔系，你冇办法编一个故仔，系讲唔到算命嘅。你唔知道我定对方，对方定我，你净系知道哦，刑害冲战系冇用咁一啲嗰啲唔诶，我认为唔合格咯，我认为唔合格嘅嘢咯，我唔系要求嗰啲咯。我就認為是要咁樣去講。好啦，依兩個運係點啊？我話你，我一世人都唔同你講錢嘅。點解啊？我唔係話你冇錢喎、啊，錢藏喺夫妻宮入邊嘅術，依、這個係為佢所專，為佢所用，人哋攞唔到嘅。你身有屬香，光身有屬香，睇到未？係佢係冇依係佢嘅醜未離形術都形唔到嘅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这个赢这个，不是这个赢这个，这个金很强的，这个金方金香，有官杀有解了它，害我命嘛， 佢呢個通關之神啊嘛，所以啊嚟個身啊，身離害害啊，丙身化水啊，害咗入邊個甲木啊，呢、這個時候唔係陰係咩？食傷又要當陰，嗜好以為得，實質係食傷。呢、這個食傷係咩嚟噶？投資行為出咗錯，食傷咪投資咯。表現一樣都是那些東西來的，來來來去都是三福氣的，財官就是怎樣轉怎樣轉，在這個氣裡面怎樣走走走。問題是當你批命的時候，坐在這裡你可不可以一齊即刻出，那你會練咯，你很熟練地練咯，一齊即刻出。那我們是很集中看轉了局的時候 去抄出來的嘛，是有目標去抄的，因為轉了過這個財了，那這個財的時候哇很強的，其實字五味暗谷都五，很堅的，對不對？真的很堅的嘛，丙申化水的這個財的嘛，那我攬死你這個就死了，有什麼攬死他啊？哎呀，一個字而已嘛，是不是很容易找啊？第一個字而已嘛，沒有第二個字認得死他，只是得這個字，是 最底的年啱啱差不多廿六歲走蛇呢，就係咁簡單嘅啫，冇點妙嘅啫。所以用曬乜嘢啊？刑何要背到好熟好熟好熟啊，然後先至再去分財官印食比，然後用人你個內心世界、你個嗜好、你要追求嘅乜嘢嘢，咁樣砰砰入嚟，咁算啦。學練呢啲練呢啲構思，練呢啲構思。啊，當然啦，我事後整理咗，我講得梗係好順啦。批嗰時冇咁順，但個方向係唔中嘅，而且對方係知嘅，要知道嘅，知道你肯定嘅，係咁樣嘅。嗱，好啦，我哋當陰咧就講完噶咯喎，得唔得？不過，我記唔曬喎，都聽唔到啊，怕唔怕？三福氣嚟噶，下個八字又出翻嚟噶啦。不過又出翻咩嘢啊？唔同咗個組合啫喎，個變咗形式啫，一變咗你就企喺度啊？唔會嘅，變咗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去變多個，講一個揀印嘅八字揀仔女嘅方法。阿歡哥，你俾嗰個得唔得？借佢出嚟。 誰 一片火海的方法， 火海是我的嗎？ 是你的，是啊，有嗎？ 有 嗎？ 幾次我那個是我自己的， 不是請他出來的嘛，你得不得？你有沒有先？如果沒有，我覺得陣下有的，陣下是要給多一個怎樣揀父母的方法。 剛才那位沒有說多少個仔 女？兩個女，不敢試。 兩個女 為什麼不敢試？ 不可以試咯，只不過 不試得。 為 什麼？第一不需得， 現在試得， 我不敢試。那你事後自己沒有話嘛，因為他跟一條柱，我不訂他是同一個，盡量不訂他是他老婆，所以我是想了第二件事，明不明白？所以不冒險，不冒險，一於不冒險，保守一點啊，大佬。阿歡都問了我這個問題的，我答了他的啦。 是丁字啊？ 是啊，寫緊啊。好了，搞定了，这个